北京时间19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晚上7点。晚上7点。 您好 ，UZK 智能选歌机器人为您服务，请输入您的听歌偏好。 最热、最新、最好听。 用的追人走到飞，说走就走一回。 活力 UZK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Yeah.

地球海，今天应该很愉快。帅， 没关系，道理解的。拍照、寻找度和方向，没问题，都配合的。睡着是做梦的重量，云要多高，天要多蓝，先对照色表，我往前跑，你换的神态都做到，回头的次数刚刚好，控制狂，你到底想怎样？因为你我想要大声唱，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，控制狂，你美丽的身像，沿着你我流进了海洋，哦哦哦哦哦哦，没道理都迷恋的，一整天绕圈圈打转，没办法都需要的，一整夜不可征服之欢，没有钟表打转，没办法都需要的，一整夜不可征服之欢，没有钟表，对着爱这个主题思考，我只想要把所有生命都消耗，研究你所有的无聊， 陷阱。 那天你消失在人海里，你的背影沉默的让人恐惧，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，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，我不曾爱过你，我自己骗自己，你曾给

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胸口用快乐填补寂寞的留下来的缺口，闭着眼睛想象从童话的方言，睡觉送来的狂想，这一刻低下头双手握紧，有流星划过江西海，多些颜色对你说圣诞快乐。

超越，你眼神在留恋，就把我的侧脸变成一个焦点。看见笑声覆盖了你，忘记的那一张扑克脸，拿起霓虹的围巾来点亮在一边。左手不笑，右边挥手，不啰嗦不惶恐，为公主挂帅之后，一哭长久，爱也不忘不休，没有人往外扣，让红色地方永恒。 随他去吧。